现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魏晨的《少年游》，这是他当时参加快乐男声录制的歌曲，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风。而接下来是吉克隽逸的歌，叫《爱情发的光》，这也是2014年吉克隽逸同名专辑的主打歌。吉克隽逸呢，是从中国好声音走出的歌手，近两年也参加了一些歌唱类的综艺节目，知名度在不断的提升当中。而这首《爱情发的光》呢，幕后的班底也非常的强大，作词是姚谦，作曲是方大同，这同时也是动画电影《青蛙王国》的主题歌。 心头有一抹微微亮的光，不确定的想，不确定的想，是不是别人 这是来自吉克隽逸的《爱情发的光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《在雨中》，这是收录在他2002年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这张专辑呢，汪峰不管在编曲、配器还是分音轨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处理，而且首次采用了美国的 DTS 六声道的顶级编码器，而且也是汪峰的首张真空管录音专辑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姚贝娜和张江合唱的《回家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一首家，这是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作品。罗大佑的原唱是收录在1984年《家》这张专辑当中。《家》呢，在专辑中有两个不同的版本，《家一》呢，描绘的是离开父母的原生家庭，而《家二》呢，描绘的是和自己的爱人建立新的小家庭。周华健翻唱的正是《家二》。 每一首想你的诗，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；每一首多情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；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。转开我晕眩的头，试着不能不潇洒的脸。给我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燃烧的爱情，让我这冰冷的心灵有个想得了家的憧憬。紧闭着深锁的门，听我轻声地飘零，打开你孤独的窗，我要穿过去你的身影，走进你深藏的梦，谁在幽深的睡眠点亮你未明的灯，试着不能不害羞的脸。给我个温暖的真情和一个燃烧的爱情，让我这漂泊的心灵有个找到了家的心情。是我走出一个家，而今何处能安抚这疲惫心灵，浪迹在天涯。 这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《家》，收录在1993年《花心》专辑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的一首粤语歌《倾城》。

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《我们的歌》，收录在王力宏2007年《改变自己》专辑当中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听到的是郭静的《蒙娜丽莎》。 唱蒙娜丽莎以蒙娜丽莎为名的歌很多。我们今天听到这首的是一首翻唱歌，在歌曲当中的蒙娜丽莎只是一种爱的象征。歌曲当中的主人公呢一直在寻找爱，但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这一首歌是收录在郭靖2009年的专辑《在树上唱歌》当中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想象假象，难过还会受伤，要学着不怕，还要坚强。爱有一天会遇上，爱我就会守在这晚，给我方向，给我温暖。 Yeah. 算涌上心头。你说你从此不再爱我，我却依然徘徊等候，多少回忆在我心头，你是我唯一的寄托。在你的生命的过程中，我只是短暂的雨后的彩虹。请听我说，请听我说，时间能够改变一切。请听我说，请听我说，我对你的爱直到永心悸动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。你说